點樣扮第一次咧 ？Ada 咪乜都話驚咯， 咁就得噶啦。 係啊，所有嘅第一次都係驚噶啦。 多謝你分享我哋第一次嘅節目開頭。 我覺得我樣都 好。第五個條件咧就係要 性格 靚仔啦。 都唔要咯，你都要咗咯。 你睇啲天蠍座， 唔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其實我唔係咁。 人好多時候拍拖咧。佔有去擁有呢個行先，就唔係為對方去諗。 同埋都信係頭先一定係誤會我，拍你頭先一定係誤會咗我啦。我真係為咗一個服務，我好中意。 我哋知佢養你一世，保護你一世，冇可能。 如果喊係一個武器唔得，如果喊咧係純粹係真係一個傻豬 B 啦，我都喂我啱啱咧自己諗噶嘛呢啲名，我係啱啱有人講我破菜嘅咩？會唔會我條菜啊？你要破咩菜啊？ 你是朱佩君啊嘛？ 啊，朱佩君，你系李柏恒。 麻辣爱情翻煲， 越滚越出味。Photoshop 我近排新学噶， 识噶啦，我唔需要 Photoshop 整嘢噶，你要咩个样？ 我要啊。哦 咁啊，即係我諗相信聽眾都已經聽過啊，皮蛋啊、肥 Sam 啊、Chip 佢哋今集嘅 Make a Stream 嘅即係一節啦咁樣。咁啊，基於時差關係同埋技術問題咧，咁所以如果要我出場咧，都係喺利物浦嗰度咧，我而家係用緊一個 MacBook Air 咁樣去錄噶。咁咧就有我喺度啦。 仲有 A12 嘅阿 Lu 啦， 系啦，啊响多啦，最多， 仲有好眼瞓嘅小鸟， 系啦，咁而家其实系呢个利物浦，应该系话英国嘅时间咧11:18嚟嘅，咁咧就今日咧我同小鸟咧就啱啱系嚟到，我谂都唔够12个钟， 唔够 系嘛，完全唔够， 完全唔够。 咁啊，阿 Lu 就提早一日嚟到噶啦， 琴日到，琴日差唔多呢个时间到嘅我系。 是吧 到你咪保险。 是啦咁我哋今日就其实我同阿小鸟就下昼成3点先到利物浦即係英国嘅时间。咁一去到嘅时候就已经係参加嗰个啊 Stadium Tour 啊。 係啦。咁Lu 好似今朝就去咗即係琴朝就去咗米活啦。 今朝 啦係啦。今朝係米活啦。咁其实冇啊我哋都係你感受一下嘅氣氛啦，咁其實每一次嚟利物浦，我諗任何一個人都好，就算嚟過幾多次咧，其實嗰個感覺其實都係幾震撼嘅。 一踩入呢個 Lime Street 呢個車站，基本上已經好興奮。 係啦，即係 我已經唱過 了。係啊，已經唱過啦，你咁樣，我都係，即係我自己就12年前嚟過一次利物浦，咁嗰次咧就因為咁啱就有遊學團啊，咁啊喺遊學團去英國。咁然後臨尾個禮拜咧，就有人帶我哋喺英國兜嘅圈，咁係因為咁樣就嚟咗利物浦。咁我冇入場睇過波，冇參加過 stadium tour， 就喺門口影過相。咁啊今次係其實係我第一次踏入呢一個硬飛路嘅草地，同埋去到 你冇踩到草地其實。 踩入球场可以试下， 不过你有拎到啲草翻去， 嗰啲草系咩草嚟？其实 外面嗰啲嚟嘅啫，其实唔系真正。 唔系啊，我哋讲清楚啲，嗰啲系硬飞龙嘅草。 硬飞 龙，听到我话攞草翻去咧，好大喎， 好大喎，入境片可能。 我讲下先啦，我自己觉得好兴奋，好开心嘅，即系有好多人都会去问我，就话喂，狮子你。仲去啊？冇乜機會噶咯噃，唔驚傷心咩咁樣？咁我會覺得嗰啲人即係未免太輕視朝聖嘅，即係嗰個意義同目的啊！即係我哋其實嚟朝聖唔係話要睇乜嘢 冠軍或者諸如此類，有啊梗係好啦。咁但其實都係嗰句，你一入到嚟利物浦呢個城市，唔好話係咪南非路，其實成個人已經覺得係好震撼，好似咧即係以往可能我哋平時日常生活去睇喺電視啊，或者可能係喺上網啊、Twitter 啊所有嘢睇到，可能一啲利物浦市內嘅相又好，或者係南非路嘅照片都好，都唔及你真係嚟到嗰刻咧，係你會覺得好似有一種咧。好多歷史片段喺你面前閃過一樣，即係由你細個睇波去到依家，或者去到上個禮拜嗰場波都好，或者諸如此類都好多片段嘅閃過。咁咧，我本來一路咧都冇乜嘢㗎，我係踏入咗喺球員通道，即係拍咗嗰個 This is Anfield 嗰塊牌，一出去嗰下咧，形容一下先，有啲人有啲聽眾未去過㗎嘛，始終都咁咧就係平時我哋睇電視嘅球員通道啦。咁其實好窄嘅，嗰條路真係好窄。咁因為其實利物浦嘅安菲路嘅呢個球場其實都真係非常之唔現代化啦。 好舊下 嘅。好舊下，即係都可以話好簡陋嘅，真係。 好簡陋同埋即係好 old school 咯。 好 old school。 如果用一個嘢嚟講， 係。 即係其實你譬如喺電視度睇，有時候可能覺得因為可能而家有啲 sponsor 成啊，紅色啊、白色嘅凳啊，又入面有啲 LFC 嗰啲字啊咁樣，其實你望落去。俾人一個錯覺，好似好現代化，其實係一個好 old school 嘅球場嚟。 係，咁所以喺個好窄球場度通過之後咧，一出嚟咧就係見到係藍天白雲啦，即係今頭先 stay 咗好天啊，好天啊，好天， 基本上好似冇雲咁滯。咁然後咧就會望到即係三面嘅看台喺你前面啦，後邊咧就即係你會幻想到有扎球迷喺度歡呼啦咁樣。 Exactly， 我都係一樣嗰個感覺。你淨覺得係聽到嘅你， 係冇錯。 你唔係幻想，而係你行出嚟嘅時候咧，聽到你覺得側邊係有嘢喺度歡呼嗰啲聲。 冇錯，冇錯，冇錯。直頭好似係我行喺球員通道嗰一刻咧，就係頭先我講過歷史片段，我閃過幾幕嘅嘢，好快咁樣閃過一啲人啦、科拿啦、沙比亞朗素啦、連拿啦、加力查啦。哥尼摩亞啦，甚至乎係即係依家踢緊嘅球員，即係好多片段突然之間係嘈一聲閃過，即係好似咧有嘢飄埋嚟咁樣，跟住你就會成個人就覺得哇！ 而家你講呢、這個會唔會好似成日啲人形容死之前嗰種感覺？ 我屌你！唔係， 係 我覺得 片段咁樣 錯，唔係，我係覺得 快碌一次咁樣， 係快碌一次，只不過係濃縮咗。我覺得哇，一踏出去硬飛路嘅球場嗰一刻咧。就好似覺得我終於都嚟到啦咁樣，哇！我陪伴住呢個球隊見證嘅嗰啲片段，我今日喺度睇翻啊，以前啊邊月邊日喺呢度踢嘅嗰場比賽係喺呢度發生㗎、啊，邊個球員喺度喊過啊？啊，邊個球員喺度入個波啊？邊個球員喺度食個紅牌？即係好一個你會覺得係一個歷史嘅縮影，即係嗰首歌啊，今日係咁唱嗰首係咩？咁我哋一入呢、 這 個，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嗰首歌就完全反映到呢件事咯。系啊，咁啊系一件几开心嘅事嚟嘅。咁啊几期待礼拜日嘅比赛啦。小吕讲下你好眼， 好精神嘅，即系我好明显佢哋睇到我今日就系、是、我到利物浦入到去球场 join 个呢个 stadium tour， 我就好精神。 是 但是一完晒冇 program 呢同你哋去超市买嘢呢我就去脱咗。完全系两个感觉。即系其实我本身喺火车我唔知道我未试过。 咁你讲下你嘅火车。 即係咁講，我講翻今日我同獅子坐火車到利物浦，其實嗰度開始我表現到攰，即係其實即係喺飛機瞓得唔係好啦，係有 delay 啦，跟住去到即係搭火車咁講下利物浦嘢嘅精神啦，但係即係講下講下咁，差唔多仲有一個鐘，我就真係瞓著頂唔順，好攰。但係去到利物浦。就真係好醒嗰種感覺，即係其實一去到就已經好開心。去到 Stadium Tour， 即係聽即係佢個我當導賞員咁樣啦，介紹好多嘢，其實係前所未有個人，可能突然間好似咧拍咗遠咁樣，哇！即係我自己 精神院啊。 但其實都知嘅， 係啊係啊， 聽過， 但係好開心 嘅， 即係好似一個細路仔咁樣入到去，咁又好乖咁樣聽佢講嘢，咁樣周圍所有嗰啲好細眉細眼嘅都會好特別留意去睇啊，咁樣係、個感覺好特別嘅。即係其實，即係如果日日翻工有呢個感覺咧，即係其實冇力嘅。咁啊，好開心啦。Anyway， 即係雖然我自己都行過 Stadium Tour， 咁但係即係每一次同一班你咪入到去咧，那個感覺都係好開心。咁今次我都執到啲草皮，上次我都冇機會執啲草皮，聞一聞，哇，真係好清香， 係啊， 好爽嗰種感覺。 其實唔好話係咪執到啲草皮，我一出嚟嗰下，可能因為天氣又好，空氣又好，哇，覺得真係好似去天堂咁樣，因為可能我都好誇張，但係嗰個畫面就係、是。睇落啲凳係冇人，成個球場好似得我哋即係參加 tour 嘅， 係啊，幾廿個人啦， 幾廿個人， 好震撼，好震撼。 咁但係都已經好震撼，咁然後成個感覺係我用我說話都形容唔到，即、就、係、是、我覺得人生咧點都一定要有一次係去安菲路，而你去過一次之後，你係會想 其實我哋係覺得 上癮嘅， 即係我唔係話即係譬如唔係話本地 local 球迷佢哋冇 passion， 但係唔同。因為我哋唔係 local， 就係正正我哋唔係 local。我哋 由細個可以 睇，由細個可以睇，到我而家三十幾歲，都係嚟過兩次、第二次。咁你冇辦法唔覺得震撼嘅。因為即係呢啲嘢其實原本呢樣嘢係你生活一部分嚟。但係喺生你係你嘅生活一部分，只不過你係網上睇電視，同啲朋友講。但係你親身經歷係完全兩回事。 係啊，好震撼，好感動。咁但係我哋都即係。我哋可以分享翻啲相啦，之後咁，但係咧，其實我哋今日都發現咗啲好搞笑嘅嘢，咁啊，即係我哋喺呢個 Cup Store 嗰度發現， 都唔係今日發現㗎，呢單 係都唔係今日， 呢單嘢 講好耐， 持續都好耐，好多年。有阿獅子講緊係今日我哋講開，即係入去 Cup Store 睇衫，咁你知其實佢有好多，除咗波衫之外，仲有啲 鋪路 所謂啊，佢啲官網設計 自己設計嗰啲啦，係啦。 咁你知啦 ，fashion 嗰啲嘢我哋識條衝咩？咁但係雖然我唔識啫，但係我都可以品評下噶嘛。咁佢嗰啲設計真係，即係其實個球會即係呢一方面，如果想揾多啲錢咧，諗諗轉一轉啲 designer， 或者我甚至乎知道其實 designer 差都冇乜所謂。咁你啲人拍板 ，OK 呢件做啦，好賣嘅。點撚樣賣啊？嗰啲衫？喂！即係離曬譜嘅啫，即係好地地，好似我哋今日見到件 jack 有件 jacket 咁啊， 正面好好睇嘅， 有啲 fabric 金色啲 fabric 簡單單 咁樣，黑色嘅咁啲 hoodie 咁樣啦，拉條拉鏈咁成都 OK 啊，做牛仔褲咁幾型咁住買，冚家產都攞落兩個就 YNWA 唔係話 YNWA 唔好啊，但係你個設計 好樣啊，好 肉酸啊， 好多人買半隻㗎嘛 YNWA 係咪？買半隻 大大隻字雞啦，咁大隻字咁樣， 即係係有 match 啊，佢成日咧覺得咧一件衫。佢哋成日咁諗， 要擺曬啲元素， 擺曬啲元素落， 擺曬。 其實係唔需要嘅，即係哇！我又要後面就五隻歐聯第二杯啊，跟住一隻就 YNWA 啊，跟住 LFC 啊，然之後有咩？總之全部又擺曬去齊位置，即 係 唔係咁噶嘛？ 喂，我哋啊，其實如果你個正面啊 ，LFC 啊，簡簡單單啊，即係你只要係正正常常襯啊，唔好太誇張，即係唔好整啲咩1892大大隻雞乸隻字擺隻袖嘅側邊咁樣。 唔係，其實 LFC 佢都出過事啦。今年第大家上去官網睇翻web store， 佢有件 jacket 咧都係出事嘅。LFC 其實好簡單啫嘛，係咪先？咁你知 LFC 係三個字嚟噶嘛？咁一件衫你一條拉鏈中間，咁你就有兩邊噶嘛？咁其實你 LFC 其實你可以擺好多種擺法，但係咧佢拆到咧 LF 一邊，跟住一邊係 C 嘅，咁屌你咯！点买啊，大佬，系咪先？ 但系咧，今日我哋亲身见证咗之后，就更加觉得即系， 系嗰啲衫不都有嘅，好多铺路嗰啲色啊， 佢好多人发好啲黑线嘅，以前我哋都笑好多。 系啊， 系啊， 成日都话，唉，即系搵个好啲嘅设计需要设计。 因为其实咧，我唔知啦，即系我自己其实好已经，因为有时做嘢忙啊，成同埋有细路仔，咁有时出街都系买嘢俾个 B B 啊咁样，好少机会系出街买衫啊着。其实有时我都会间唔少会上个 web store 睇啊，有啲咩衫 所謂的 fashion 可以買嚟著下咧，屌你真係買唔到其實真係好大鑊。 我哋今日另外都發現咗一樣嘢，其實又係之前都知嘅，就係、是、我哋喺成個 tour 入邊，或者包括一個妙思人入邊咧，就基本上冇乜揾 菲律 賓嘅嘢咁樣嘅。咁、我諗可能我哋嘅聽眾啊，即係球迷，都大概都會知道菲律賓其實走嘅時候，即係同。球會的 球會 方或者可能一啲嘅， 其實應該我係嘅，我覺得司機應該交代翻少少嘢嘅，因為你係有 bias 嘅，因為你係好中意， 唉，好中意， 嗱，所以利物其實冇乜所謂嘅，大家意見唔同、嗯，其實總有人係中意佢，甚至乎有啲人中意學神添，咁我都 respect 㗎，係咪先？我 respect 㗎嚇， 係，我都聽講咗，就係因為學神而中意 你。我嘅意思即係話，即係你好中意芬尼迪斯，所以你會咁問，所以你先會問呢個問題。 係。 咁但係即係我就覺得。芬尼迪斯無論你覺得佢好又好，你覺得佢唔好亦都好，但其實佢有一樣嘢，其實佢係好肯定，佢係好愛 好愛球隊，係呢個係好， 所以佢好得到球迷嘅歡心。咁但係就可能喺即係本土英國嘅可能一啲以前嘅球員啦， 或者都好啦， 名宿啊、 高層啊，咁就其實可能唔係好 like。 我高層就一定唔 like 嘅啦，因為嗰陣時。佢鬧得咁愉快， 係啊， 即係係咪先？ 但我冇諗過咧，我去到個即係個妙思人嘅時候，關於歐聯嗰個部分，一張肥賓嘅相都冇。 冇㗎，反而 CC 啊呢啲人， 係唔緊要個 stadium， 唔係個妙思人冇迪奧夫咯 ，OK 嘅。 冇嘅。 係啊 ，OK 嘅。唔係，但我意思係咯，即係我呢樣嘢我又覺得係比較有趣咯。咁另一樣比較有趣嘅，今次我哋留意到好多香港人嚟 啊！係啊， 唔知係咪我自己即係特別敏感，我見真係基本上喺眼飛度係勁多香港人。即係 其實亞裔人士都多嘅， 係 其實咁除咗香港人之外，馬拉啊、新加坡 啦，係咯，係咯， 都見到嘅我哋。咁其實所以係講緊個國際性嘅問題，我哋其實都真係好國際性嘅 球 會。咁亦都累積咗，因為可能即係你話勝唔勝利球迷都好啦。事實上好成績嘅時候，以前累積咗好多好多個球迷。 係。 以前累積翻嚟嘅球迷，佢嘅下一代唔係個個都高經理噶嘛，佢嘅下一代都係利迷嚟噶嘛，suppose係。 suppose 係。 係啊，即係所以會 accumulate 到咁多咁嘅球迷出嚟。 係啊，咁所以我睇到嗰刻都幾感動，即係會感覺就係、是、即係我搭飛機嚟嘅時候咧，就瞓唔著，其實就望嗰、那個即係地圖啊。即飛機飛到去邊啊！我都睇住，哇！都真係，即我都經常搭飛機啦，我經常都坐飛機啊！我驚啲聽眾聽錯我講搭飛機。咁咧，我見到個地圖係即架飛機由香港橫跨俄羅斯、北歐嚟到倫敦咁樣，咁啊見到即好近利物浦我哋要去嘅地方嘅時候，我就會諗哇！喺同一個時候，其實可能每一天或者甚至乎特別係比賽嘅前後。真係有好多唔係好似我咁喺香港，可能係馬來西亞、菲律賓啊、非洲啊、美洲啊，即係周圍嘅人湧過嚟。咁我就覺得呢件事就即係幾即係就係嗰種震撼性嘅問題啦。 其實我想講就係、是過到嚟見到啦，即係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咧，你個寶雞死氣沉沉啦，而家個城市除咗可能麥克萊頓班球迷咁樣，絕對唔係過嚟到都帶住笑容。 每 一個球迷，就算似乎我自己，雖然即係當然而家爭標即係麻麻地啦個形勢咁，但係其實我自己都冇諗過，即係當然啦，嚟頭先阿師姐都講啦，嚟到有杯攞，咁梗係開心啦，係咪先？ 唔止開心㗎，其實我想講。 但係即係其實你見到每一個嘅面上都係帶住好開心嘅笑容，係唔係擠出嚟？即係唔好啲人唔好以為，喂冇啦，好玩完啦，啲利迷。你要喂抽佢水啦，佢、絕對你唔抽咯、抽水唔係啲人俾你抽，係咪先？調翻轉頭我都會抽人水㗎，係咪先？但係呢個問題唔喺度，你唔好以為我哋會好灰，真係唔係。 唔會， 灰咧係會，即係譬如 水晶宮嗰場 即係睇波嘅時候落後啊，或者輸波失分啊，係會灰咁，但係冇㗎。第二日嚟過，即係點講啊？永遠都有夏季嘅，咁我哋經歷過好多個夏季，即係總之我成講翻即係 朝聖嗰個影響力係好大嘅，即係其實我諗大家即係都好明白，即係我哋最後呢一場，當然我哋要攞三分啦，但係攞咗三分亦都唔代表啲乜嘢㗎嘛， 咁個結果其實對我哋嚟講已經唔重要。我哋嚟到嘅，即係我諗所有嘅球迷，我諗係好享受呢一場比賽咯。即係你嚟到個氣氛，或者你嚟到球場，我諗係即係大家都係好開心，即係好似一個細路仔完成咗其中一個夢想。 同埋冇嘅，你當你一嚟到利物浦。嗰下你個人已經成個人係好放鬆， 因為其實係 周 遠嘅，其實你好自然嘅， 好自然， 唔需要你去諗會唔會放鬆咗，而係你個人自然就會放鬆咗。 同埋我嚟到，我都真係完全冇一刻諗過話啊！如果攞唔到冠軍會 點？冇諗啦，你去咗咁多嘢，睇咁多嘢， 完全冇諗過，係一刻諗都冇諗過。 幾開心啊！ 係啊，係咯。咁啊，但係如果譬如講翻。禮拜場波啦，我自己睇法其實真係好簡單嘅，即係我覺得過去呢半年啊，即係球隊或者球迷咧，即係我諗面對呢個傳媒俾嘅壓力，或者我哋自己俾自己壓力，或者形勢呢、這個爭標形勢客觀嘅俾我哋嘅壓力，其實都好大。咁我覺得即係依家已經冇咗個主動權，但係未絕望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大家要做嘅就係 enjoy the game， 享受個比賽，即係盡情喺。你就算唔喺硬飛路都好，盡情去享受，即係希望就係我哋漂亮嘅一仗，完成一個其實係充滿咗奇幻旅程嘅球季。我覺得即咁已經夠了。 我除咗球迷之外，我覺得球員 都需要。球員都需要。 因為我事實上你其實你睇到啲精神面貌，球員過去嗰兩三場波真係唔係好 enjoy。 係。 真係唔係好 enjoy。咁希望即係其實我哋係球迷，球員更加壓力大。 係 咪先？咁闹边个嗰个冇必要啦，我觉得系咪先？即系而家唔系降班大佬，我哋头先打欧联噶，系咪先？ 系啊， 系咪啊？咧，譬如你话有冇机会？嗱，机会有机会系一个事实嚟嘅， 系 唔系话机会大定少？总之系一个事实，机会系有，但系呢个机会要点发生咧？系需要奇迹咯。 嗯， 咁我哋成日都创造奇迹噶啦。 嗯， 系咪先？咁咪即管去睇下会唔会创造咯？就算今次创造唔到，咪下次咯。 冇错， 系咪先？ 同埋我觉得即系真系最后一场冇谂咁多啦，即系。三分在主场谢幕，同埋今年的旅程都好奇妙啦，已经我哋在提早三四周锁定直接入欧联， 入欧联 分组赛。咁其实在呢个班底之下，其实已经是好了不起啦。 系啊，你今季成季都是打嗰十三、十四个人左右嘅咋？ 冇错。 系啊，大佬 入冇咗轩达成，即刻现 差唔多啦。我觉得轩达成个影响其实真好大。 咁、但系。我覺得冇嘅，即係呢一刻，我覺得大家係要俾掌聲球員，同埋真係學阿 Lu 話齋，球員都真係要放鬆，享受個比賽。我覺得咁係最重要。即係我嗰日對完水晶宮之後，我都話㗎，喂，大家唔使唔開心，我都唔開心，真心嘅。但我會覺得，喂，唔諗問翻自己，你點解中意利物浦？即係無忘初衷。你 day one 中意利物浦唔係因為啊，我霍斯到一三一四球嘅有機會爭票嘛，啱唔啱先？冇嘅，你唔係因為 trophies， 唔 係因為， 同埋你唔好因為自己喺佢哋冇球迷，你可以要求或者唔好話要求，你係期望球會去做啲乜，但係調翻轉作為球迷，咁唔係淨係利物浦有球迷噶嘛， 嗯， 咁你譬如落去自己有球迷， 水晶宮， 佢哋可以做啲咩喺英超出嚟，咁但係佢哋唔會話因為喂我攞唔到英超就玩完㗎啦，係 啊， 我唔做，即係唔係好特別嘅啫，利物浦球迷，只不過我哋中意利物浦，或者利物浦揀咗我哋，或者我哋打利物浦就係咁簡單。 冇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真係開心啲，放低所有包袱，或者可能而家嘅形勢就係俾大家翻基本步，enjoy 呢一場波，奇蹟會發生就會發生，奇蹟不會發生，我哋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利物浦下季再嚟過，只會更強大，同埋真心咁講，今季太奇妙啦已經，即係如果有一個更美滿嘅結局，當然大家都最想啦，咁但係。在一個你被動的情況之下，真的沒想那麼多。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其實都不需要想那麼多，其實對於即係作為球迷要求很簡單，最後一場主場贏了他啦。 是啊。 球員基本上亦都應該是一樣，在主場做場好戲給球迷看。其實你另外那邊的成績其實我們控制不到，我覺得亦都不需要想。 但係當然即係其實我哋話成日話 keep believing, keep believing 咁樣，咁即係咩啫？咁我自己覺得事實上我哋仲係有機會㗎嘛。即係講真嗰句，唔係話你已經塵埃落定，打埋呢場其實打唔打都冇意思，或者你派可以派副選出去都冇所謂嗰種㗎嘛。即係我自己覺得對於我作為球迷就真係好簡單，我係希望贏波，我係好享受場波啦，肯定，因為基本上好簡單，你入到場你唔享受場波，咁就嘥咗你過到嚟去睇場波嗰個準備啊、心情啊等等。咁我覺得每個入到去都會好 enjoy， 因為其實我睇過兩場季尾主場，即係好慶幸都係贏波，都好開心。即係我啱啱上年1-0，我唔記得對邊隊啦，都係主場1-0。但係其實基本上我自己都好享受。 嗯嗯。同埋都講一講啦，就係嚟到第38周，利物浦係其中一兩隊之一，係仍然數字上可以即係爭冠軍。 冇錯。 咁我哋球會歷史上英超嘅歷史上面係第一次嚟嘅，即係呢個已經好了不起。即係從來英超賽會都唔會有可能喺第38周 ready 一個英超獎杯等我哋去攞咁樣。咁攞唔攞到都好，我覺得今季所發生嘅所有嘢，其實都已經係喺我哋球迷心目中係唔會忘記嘅。即係你話，即係如果之後會有冠軍又好點都好，今季都唔會忘記嘅。有季初有邊會有人會諗到？ 係啊，大佬， 嚟到呢一步啫，係咪先？我覺得大家成日放低嘅。 我哋仲開頭講緊就係話，喂，爭入前四都好似問問地添啦。即係你季初好多人都覺得，即係其實我哋增兵個障礙又大。即係其實我哋喺舊年夏天，基本上我哋想買嘅，我哋好多時候都買唔到。雖然唔知係吹出嚟定點啦，冇人知啊。其實呢啲嘢咁，但係我哋吹咁多個目標，一係俾人搶咗，一係諗即係據聞係借我哋個橋，係咪？我哋增兵其實舊年係好困難，即係唔如意。咁我哋即係你喺冇乜點增兵嘅情況下。咁我哋再記翻喺我哋前季攞第幾啊？係咪？ 嗯。 啊，咁你要即係有一個咁大嘅突破，即係我諗係冇人有咁樣嘅諗過。我諗唔係話淨係利物浦球迷，我諗係所有球迷都冇諗過。 係啊，同埋即係我哋呢一節最尾啦咁樣。咁我覺得利物浦球迷有一樣嘢要開心嘅就係、是，今年無論點都好，曼聯排第七，又冇歐聯打。我哋 肯定咗噶啦，冇歐聯打， 肯定咗啦，冇歐霸都冇添啦， 哎呀， 系啊，咁所以我覺得，喂，反正抽水咪嚟抽水咯，即係學翻佢哋以前嗰個買石，你老幾啊，顧掂自己先啦，係咪先？即係我覺得係咁咯嚇，咁啊係啦，我哋睇下之後仲有冇機會啦，即係其實 Make a Stream 呢個節目就完噶啦，咁樣即係之前有講過，如果最終攞冠軍可能會有多一集，咁但係其實即都已經去到尾聲啦。 阿獅子由開頭你話做完第一集，唔知有冇第二集，而家係最後一集啊，做到最尾一場啊。 係啊， 做到最尾一場。 呢個都真係了不起。咁啊希望即係如果譬如下季啦，再開始嘅時候會有譬如其他利迷一起去做一個類似咁嘅節目 ，gather 下大家一起講下波啊，講下紅軍。咁我都覺得一件好事嚟嘅。咁啊我好 positive 嘅，我覺得禮拜日係會好開心嘅。 希望星期日喺香港出席各個球迷會睇波活動嘅球迷都盡情去享受場波。 冇錯啦。 啊，無論喺 Champs 又好，喺名題又好，甚至乎我哋Expect 嗰邊、鬼佬嗰邊、即係球迷會嗰邊，希望佢哋全部都好 enjoy 場波。係 啊。 enjoy， 因為其實唔係淨係 enjoy 場波，係 enjoy 成季。成果 系啦，冇错啦，冇错，我觉得啱啦 ，enjoy 成季嘅成果，我觉得呢个就真系最希望达到。咁啊，系啦，多谢大家啦，咁啊， 有缘再会， 有缘再会，冇错，好，拜拜， 好，拜拜， 好，翻到嚟呢个 Make a Stream 啦，咁啊，讲到 Make a Stream 就点可以争我哋首席嘅 Dreamer 咧，就系狮子啦，咁啊，大家啱啱听到就应该系佢喺利物浦。即係開波之前一日咧，就同幾位朋友啦嚇，咁啊一段錄音，咁啊特登都係希望安排喺呢個集入邊可以即係俾大家喺開波之前聽得到佢喺即係利物浦市，即係睇咗咁多有關於即係 Anfield 嘅嘢之後嘅一啲感覺啦，咁 係啦，咁啊，我其實自己都好羨慕，我都好希望可以有一日可以有機會去到雁飛路啦，係啦，咁啊可以朝聖啦。阿 Gloria 有冇去過呢個？ 係啊，去過，去過兩次，不過就都好多年前㗎啦。第一次係十幾年前，對上一次都好似六七年前嘅，咁都 睇唔到個變化咧。咁十幾年前同六幾年 又冇乜喎， 冇乜嘅啫。英國啲地方就係咁。係 啊，即係尤其是利物浦啦，都係比較 都係啲係咪即係其實。 同一樣， 同係咪比較殘舊一啲嘅咧？真係好似你去到油麻地啊、新蒲崗啲地方嘅咧。 係啊，你 feel 到佢，即係由 London 其實你一路上咧，你發覺去一啲北部啲嘅城市已經嗰種，即係始終佢哋當年係工業革命一路就喺嗰啲地方一路運， 其實 利物浦 好重要添。 係啊，所以就係你係 feel 到嗰個感覺嘅。咁但係即係始終因為自己係利迷就係。去利物浦個感覺就特別深刻嘅，咁咁即係有幸兩次都有去睇到聯賽睇到波，咁都嗰、那個氣氛係真係好 一流， 好犀利，好一流，真 係。嗰陣時你係即係睇有埋個 tour 啊，睇埋波啊， 有啊有啊有去 睇曬所有，係 啊睇曬所有嘢啊，真係朝聖咯， 真係朝聖， 係啊，咁就都亦都好彩，兩次睇都係 贏 波嘅， 係 啊係啊，啊啊 都唔係喎，你咪話都幾罕，都幾難得喎。你知利物浦我哋呢十幾年都唔係真係咁容易抽兩場波出嚟都係贏㗎嘛。 細個第一次去，啊、好似我唔， 你有冇印象有邊啲人踢緊咧？大約係利物浦。 對上嗰。 六年前嗰陣應該就可能托里斯有冇機會，應該可能 唔係個我嗰場冇 出到嚇， 冇睇到， 但應該就係賓仔教嗰陣， 應該有謝拉特先嘅， 有一定有睇到佢， 係 啊，咁所以就不過即係跟住依一輪就同啲朋友講翻，即係當我哋知道一打翻入前四之後，就已經大家都講緊，希望嚟緊呢年都 plan 一齊去睇歐聯，就睇埋就可以搭個 weekend 就睇場聯賽咁樣噶啦。 所以我而家係好期待，即係抽咗籤之後咧，嗰三場主場賽事係會係幾時踢，同埋對邊隊。因為我自己都有啲機會，可能下半年係會去英國嘅，咁我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即係一常心願咁樣咧。聽到啱啱佢哋三個講，我自己都好興奮啊！即係希望可以去到咯。 而家都好似有成四五十個香港嘅利迷去咗嗰度睇拉士嗰場，其實個數字都幾多下，大家都真係希望見到奇蹟先啦。係啊，同埋聽到頭先嘅説話，我諗其實原來節目嘅粗口啊，所以都係來自首席 Dream 拉斯嘅啫。我哋冇咗佢係好潔淨嘅，係咪先？係啊， 係啊，其實我哋個都即係都係好循規蹈矩嘅，利迷都好斯文嘅，咁同我哋都想表現到我哋利迷都。其實放即係拎你放低啦，我覺得即 係 無論聽晚嗰場波結果係點樣，講好多次我哋好享受今季嘅成績，亦都覺得球員領隊好多都做咗即係好多功夫，好多進步，咁絕對係一個不能夠忘記嘅一個球季。 系啊，獅子唔好拉屎呢集啦，我哋你哋翻嚟嗰時再做多集啦，可能係贏冠軍啦，係咪先？ 係啊，如果你啲贏咗冠軍啊，啲咩勝利大巡遊啊等等嗰啲要， 嗰啲同我哋分享， 要聽你講噶嘛。不過咧嗱，即係潑少少冷水，曼城嗰邊咧就 book 咗 parade 噶啦，聽講。咁安排咗好似係下個禮拜一就會巡，咁佢巡嘅時間係好短嘅，因為咧班友仔咧你知揾錢啊嘛，星期四已經搭飛機去呢個阿布達比踢一場友賽，又應該係啲表演賽咯，相信。所以佢嗰個慶祝時間都係好短嘅。 冇乜所謂，都冇乜球迷啊！見佢嗰個球場都好吉嘅，係咪先？周中嗰個度講緊爭冠，佢可以上面個看台咧，我唔知係咪真係裝修點咧？ 廣波佬有講嘅，佢話好似有啲類似係 traffic jam 咁嘅嘢，即係啱啱嗰日啊 Manchester， 所以就即係令到開波陣有好多吉位，又慢慢就開始有啲人入咗場啦。係啊，我諗唔會唔爆嘅，大佬有機會捧冠軍都唔爆，咁啊説不過去啊！ 佢哋成日贏冠軍有乜所謂咧？呢啲 係咁係咁啊！即係 我諗未必佢哋贏係咪？ 咁係，咁我諗呢六集嘅 Mega Stream 啦，起碼啦就一定真係去到尾聲啦。咁啊希望點樣講都好啦，即係大家有一個比較正面嘅態度去對待嚟緊嗰場波啦。咁啊，大家會邊度睇啊？ 哦，係啊，可以介紹一下，聽其實都爆咗㗎啦。聽晚 A12 係去Champs 㗎嘛，但我唔知 A12 啲大碌樓全部 好似好 去曬 英國嗰邊。 係咯，咁聽晚邊度搞咯？唔知啦。聽晚 官方球會就會去名題嘅，同埋鬼佬嗰邊去邊度？鬼佬都係去 Amazing 灣仔嗰邊咧，應該係。 哦 ，OK。 係咯，三個會，大家一齊出嚟支持咯。就算我諗冇位嘅，去投注站睇，氣氛都幾好嘅，係咪？ 都係嘅。高爺咧？ 我應該喺屋企同我爹哋媽咪一齊睇，成家一齊睇㗎啦。聽晚一定係。同埋係啊，頭先你提過方便轉台， 方便轉台啊嘛， 十場一齊打都係。 我諗我 有兩場，我哋一定留意先啊嘛。 係啊，我諗如果利物浦順利可以先 lead 嘅話咧，我仲唔介意淨係睇曼城嗰場啊，我都冇乜所謂咁樣。係啦，咁希望大家保持個信念啦，作為利迷係一生一世嘅。 抬起頭來啦，聽晚有奇蹟出現㗎啦。 係，咁我哋希望即係呢個結果係可以順利啦 ，make a stream。 好 ，make a stream。 make a stream。 好，拜拜。 拜拜。 stream。 好，拜拜。 拜拜。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